在深夜里买醉，这种感觉谁能够体会？爱在崩溃的边缘，正在慢慢枯萎，最后剩下的梦境也支离破碎。突然之间恨透这个世界，现实的你带走我的一切，曾经完美的爱恋此刻早已残缺，我的心就这样被你撕裂。你的眼角流着我的泪，我却坚守着承诺不肯后退。你的眼角流着我的泪，回想曾经的过往是那么的美，就算今天的你走得多么干脆，但我依然爱你永不后悔。突然之间恨透这个世界，现实的你带走我的一切，曾经完美的爱恋此刻早已残缺，我的心就这样被你撕裂。你的眼角流着我的泪，回想曾经的过往是那么的美，就算今天的你走得多么干脆，但我依然爱你永不后悔，我依然爱你永不后悔。